这首 Jason Timberlake 带来的 Can't Stop the Feeling， 就是刚刚呢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好莱坞杜比中心举行的第8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一个开场歌曲。在现场呢，贾老板呢是用这首很劲歌热舞的歌曲玩了一个长镜头，现场的气氛看起来是非常的嗨，而且在最后的时候呢，他还亲吻了他亲爱的妻子。在这儿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呢是2月27号星期一，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星期一。如果你喜欢看电影的话，一定会关注到这一届的奥斯卡，也想知道一下究竟有哪些影片是获奖了。还有就是在之前呢，有一些呼声特别高的影片，他们究竟收成如何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边来听听这些好听的歌曲，边来看看这届奥斯卡上有哪些好玩的瞬间吧。听节目的时候呢，还是欢迎各位在两个地方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每次一说到这个颁奖典礼呢，肯定就要说说就是红毯上面的这些情况了。这届的红毯上面呢，依然有非常多你喜欢的、想看到的，或者你不认识的，觉得他打扮很出位，或者是很好看的这些明星们。每当这个红毯之后呢，有很多这个时尚博主呢，都会出一篇大长稿，让你看得不亦乐乎啊。先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看点。这次我们都知道这个《爱乐之城》啊，男女双主角也是双双的入围了最佳的男女演员，究竟能不能获奖呢？现在看看情况，应该还没有完全直播结束啊，节目之后才会知道。那在红毯上面的表现，看看男主角他是穿着一身的 Gucci 的黑色礼服套装来亮相到红毯，看上去也是中规中矩啊，不过延续了电影当中那种绅士的弹着钢琴弹着爵士的那种风度翩翩的样子啊，高司令非常的帅。再来看看女主角吧， Emma Stone， 她呢这次穿了一身金色的裙子，是不是想要跟这个小金人儿来撞个色，求个好运什么的。不过看这个电视画面当中特别有意思，就是贾老板他好像特别兴奋，在这个镜头里边也是在疯狂的抢镜当中。那这一次的《爱乐之城》呢是14项的领跑提名了，真是太厉害的一部电影。《爱乐之城》其实就是讲着关于追梦的一部电影，也是给全世界有梦想的人打开了一个卖相非常好的鸡血或者是鸡汤吧。那在接受奥斯卡红毯采访的时候，石头姐女主角她就说，坚持下去别回头看，这句话听起来是很老套的，但是追梦的路上很多时候你必须这么做，你只能咬牙向前。You need some medication, the answer's always yes. A little chance encounter could be the one you've waited for. Just squeeze a bit more. Tonight we're on a mission, tonight's the casting call. If this is the real audition, oh God, help us all. You make the right impression, then everybody knows your name. We're in the fast lane. 来自于《爱乐之城》当中的原声的音乐。那这部电影呢，获得的是最佳影片、导演、男女主角、原创剧本、原创配乐、原创歌曲，还有音效、剪辑、最佳混音、摄影、服装设计、剪辑等等啊，这些提名啊，究竟能不能够夺得万众瞩目的男女主角呢？还在拭目以待当中。不过呢，下面这首歌曲呢，确实看过电影，或者是你没看过，也会被这样的一种很婉转的男女对唱来打动的歌曲吧，那就是 City of Stars， 来自于Ryan Gosling 和 Emma Stone。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 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City of Stars 还是 La La Land 当中很熟悉的旋律。除了这部电影呢，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吧。刚刚说那个红毯啊，接着来说说关于服装的事情。这一次呢，在奥斯卡当中呢，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那就是67岁的梅里尔·斯特里普，他呢这一次凭借《跑调天后》入围了第二十次入围了第89届的奥斯卡奖。啊，不过关于他的衣服呢，之前他是跟红毯当中是要身穿一件 Chanel 的最新的高定系列灰色刺绣的丝质的礼服，而且工匠们呢也是根据他的要求去改了衣服的这个尺寸啊，并且进行一些重新的设计整改。但是呢，直到不久之前呢，梅姨的团队突然致电让 Chanel 停止裙子的制作，原因就是说他们找到了愿意付钱给我们的人。那老佛爷对于这件事情的回应，他是觉得 Chanel 的原则是从来都不会为另外付钱给艺人让他们去穿品牌的衣服，但是呢会以价格不菲的礼服来相赠啊。因为这件事情呢，老佛爷真的是不太高兴了，好像被放了鸽子一样啊。但是在现场呢应该是没有影响到梅姨的发挥，因为颁奖典礼上面主持人介绍完梅姨的时候依旧是全场起立鼓掌，这也算得上是这届奥斯卡当中的一个小的插曲吧。再来关注另外一部电影，它是翻离这部电影，那其中呢有一位女配角是荣获了本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这是她第三次提名奥斯卡，第一次获奖。在片中呢，她扮演了一位贤妻良母，接受丈夫的不堪，守护孩子的志向，一场夫妻之间的对峙戏呢也是张力十足。那戴维斯也是第一个把艾美奖、托尼奖、奥斯卡奖都收入囊中的黑人演员，非常的厉害。来听听来自于这部电影当中的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until you've learned the meaning of the blues. Until you've loved a love you've had to lose.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You don't know how lips hurt until you've kissed and had to pay the cost. Until you flipped your heart and you have lost. No,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Do you know how a lost heart feels? The thought of reminiscing and how lips that taste of tears lose their taste for kissing. You don't know how hearts burn for love that cannot live yet never dies. Until you faced each dawn with sleepless eyes. No,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for kissing. You don't know how hearts burn for love that cannot live yet never dies. Until you faced each dawn with sleepless eyes. No, you don't know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六的音乐随心听，我是你的老朋友阿丽，在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当中呢，一个小时来听听音乐。今天呢，就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奥斯卡。也许有的时候看电影呢，我们真的不太关注究竟这部电影它得了多少的奖项，但是呢，被很多奖项去肯定的一部电影呢，总是有值得看的地方。所以今天呢，在刚刚我们听到了来自于几部电影当中的一些原声音乐，有一部在国内上映的《血战钢锯岭》，应该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收获了非常多的好评。在豆瓣当中呢，它是8.7的高分，超过了95%的影片。这一次呢，更是狂揽了6项的奥斯卡提名。那凭借着这部电影来入围了最佳男主的加菲，Andrew Garfield。那也是亮相到了红毯，依旧是那么的帅气。那相信有不少喜欢追一些八卦的朋友，就会想看到他和 Emma Stone 两个人是否能合体呢？刚看到的消息呢，就是《血战钢锯岭》是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音响效果奖。那这部影片讲述的，最让人很震撼的地方就是有关于人的信念。一个人依靠着他的信念，真的是做出了那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在战场上面不去拿枪的战士，竟然会救活那么多生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看的影片，就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血战钢锯岭》当中的原声音乐吧。 刚刚获得了在奥斯卡当中的最佳音响效果奖。听这样的一段音乐呢，依旧可以回忆到电影当中那些让人紧张的画面和镜头。说多少呢，我觉得都不如你亲自去看一下这样的一部影片。那跟他同时角逐的还有其他几部电影，像是《降临》《爱乐之城》《星球大战外传》的《盗侠一号》以及《危机13小时》。稍事休息一下吧，在下半时段呢接着回来听好歌，聊聊奥斯卡。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欢迎回来，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听到的这一段音乐呢，听起来就会有十足的那种戏剧的张力。它是来自于《月光电影》这部影片的《The Middle of the World》一段原声。那这部影片也是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口碑，在2016年的10月份美国上映。那它是一部剧情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从孩童到青年时期，逐步发现自己的这个性取向，经受外界的非议和内心的挣扎之后，最终他找到了真正自我的一个故事。就凭借着这部影片呢，其中的一个黑人演员马赫沙拉阿里，他是获得了本届奥斯卡的最佳男配角奖，这是他第一次提名到奥斯卡。那就已经凭借着这部影片，除了奥斯卡之外，拿下了美国演员工会奖、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以及很多个最佳男配角奖。音 音乐随心听，在今天我们来听听奥斯卡，毕竟它是大热。除了奥斯卡之外呢，今天还是二月初二，龙抬头，所以一大早呢就看到了一个标题。这位朋友呢真的是分享这个帖子啊，竟然不看内容了，就因为这个这条消息呢是在说二月二龙抬头，让新鲜阳光窜升到每一根发丝。所以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都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很多人都会去剪头发，所以今天估计在各个理发店当中应该都是特别的热闹了吧。那收音机旁的你有没有选择在今天呢去理个发什么的呢？也可以来告诉我，新浪微博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剪头发和来听和看奥斯卡也是不违和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本届的颁奖典礼的现场呢，Sting 呢是带来了动画电影《吉姆·詹姆斯·弗利传》的一首主题歌。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接着来听听音乐吧，这首的《Empty Chair》。 If I should close my eyes, that my soul can see, and there's a place at the table that you set for me. So many thousand miles over land and sea, I hope todayYou hear my prayer, and somehow I'll be there. It's but a concrete floor where my head will lay, and though the walls of this prison are as cold as clay.But there's a shaft of light where I count my days. So don't despair of the empty chair, and somehow I'll be there. Some days I'm strong, some days I'm weakDays I'm so broken I can barely speak. There's a place in my head where my thoughts still roam. Somehow I've come home. And when the winter comes and the trees lie bare, and you just stare out the window in the darkness thereI was always late for every meal you swear, but keep my place and the empty chair, and somehow I'll be there, and somehow She's got a smile that it seems to me reminds me of childhood memories where everything was as fresh as the bright blue sky. 的《神奇队长》这部电影当中这首 Sweet Child of Mine， 讲述的是在太平洋的西北部的一个森林的深处，与世隔绝，一位慈爱的父亲全心全意的试图将他六个年幼的孩子培养成出色的成年人的一个故事。在去年的7月8号北美上映的这部电影，现在呢男主角维果莫特森也是凭借这部电影呢正在角逐本届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正在收听到的音乐随心听，刚刚看到了一部在去年应该有不少人都看过的一个动画电影，那就是《疯狂动物城》，它获得了第89届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奖。如果还没看的话，不妨去看一下，应该是实至名归的一部影片。Shakira, Try Everything。来自于 Shakira 这部《疯狂动物城》呢，去年也算得上是刷屏了，而且大家都对这个动物城当中那些小动物们印象深刻，觉得非常的可爱。听到歌曲呢，或者是看过影片之后，我发现呢，其实在奥斯卡当中很多给你的那个启发那种感受，就是它很励志，它会带给你满满的正能量。来分享一个女演员获奖时候的一个感言吧，就是在上半时段我们听到过的《藩篱》那部电影当中的获得了最佳女配角的维奥拉·戴维斯，一个黑人女演员。她说呢，感谢学院，有人问我，奥维拉，你要讲述谁的故事？我要讲那些有梦想的爱过的人的故事。我庆幸我成了艺术家，一 因为借此我们能够庆祝生命的意义，感谢剧作家，他发掘了普通人生活的伟大之处，感谢发行商和制片人做拉拉队，感谢剧组的成员，还要感谢我的船长，感谢父母，他们教我如何去爱，如何生活，如何去失败，感谢上帝让你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感谢好的姐妹，感谢想象力，感谢丈夫和女儿，他们是人生的基础。就从这样的一段感言当中可以看得到，他真的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就是来自于翻译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爵士，它是 Little Jimmy Scott 的 Day by Day。 今天说了很多有关于电影的这些消息啊，那奥斯卡呢正在进行当中，奖项呢依旧是在一一的揭晓当中，也希望在节目过后呢可以有时间静下心来去挑上几部好的影片，让自己这个闲暇的时光呢变得更加的充实吧。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要送上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虽然和电影倒是没什么关系啊，但是这样的一段音乐呢会让马上到来的春天会伴着这样的感觉给你一份好的心情。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在音乐随心听来听好音乐吧，明天见了。 Promise in Love。 Nothing I won't do. Baby, you're the only one for me, and I know that you and I stepping in the club tonight. We're so close and tight, feeling like our hearts might explode. Nothing left to prove, only me and you. Spreading light into the world is what we promising love and. And now